1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，购票关注永乐票务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258。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。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十王千岁李文忠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，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，李文忠受不了了，把他站起来往后一侧身，二目一瞪啊，娘娘千岁，请你自尊自贵。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，必晓周公之礼，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，告辞了。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。杨娘娘傻了，哟，臊的他是粉面通红啊，心里头说话，李文忠啊，你好不识抬举。杨娘娘心里说，就凭我这模样，就凭我这身份，主动的说这心里话，你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啊。可又一想，不但说人格这回彻底弯了，如果李文忠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个事儿再一说，那皇上非生气不可呀。你别看他有病啊，那是天子嘴唇一动，我命休矣呀！哎呦，可坏了！杨娘娘这个后悔就甭提了。她一看李文忠走了，杨娘娘急得在屋里头来回乱转呢。这，哎！突然，她想了个主意，干脆我来个恶人先告状啊！事到如今，李文忠啊，就别怪我心狠手黑。他拿着这10万火急的班兵折报，先找马娘娘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朱元璋确实刚吃过药，这阵处于昏迷状态，说也说不清。这杨娘娘呢，把马娘娘溜须的不错，有什么事都跟马娘娘讲。他边走边想主意，来到朝阳正宫，哭着他就闯进去了。马娘娘本来休息了，听见外面有哭声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命宫娥才女掌上灯光，披着衣服下了地，命人把杨娘娘带进来。他一瞅就一愣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正宫娘娘给我做主啊，给我做主。说着他是连哭带喊。马娘娘问他，他还不说，马娘娘就知道有事儿，赶紧一摆手把宫监们辞退。屋里剩他们两个，马娘娘就问什么事儿？难道皇上 要责怪你不成？不是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天晚间我刚要休息，突然狮王李文忠来了，他说什么有十万火急的折本要求见天子。娘娘知道今夜晚间陛下许的我的长乐宫，由于刚吃完丹药需要休息，就这样我让李文忠在外边等一会儿。我考虑到都是一家人，摆了一桌酒宴招待于他，哪知道三杯酒入肚，这李文忠真不是东西，竟调戏于我，请娘娘做主。 马娘娘听完就是一愣啊，带着他眼珠当时就瞪起来了。 哎呀，我说你真会编呐，是不是临时编的？ 住嘴！我告诉你，你要说别人干这个事儿，我许相信；要说文忠这孩子是万无此理，因为我守着他长大的。这孩子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是正大光明啊！他怎么能调戏你呢？不用问，你这叫倒打一耙，我也甭看，一定是你春心发动啊！事先勾引李文忠，结果吃了狮王的闭门羹，你跑到这恶人先告状，对呀不对？ 哟，这马娘娘真聪明，什么事也瞒不了她。杨娘娘没经验，编的这瞎话整个被马娘娘戳穿了。哟，这马娘娘真聪明，什么事也瞒不了她。杨娘娘没经验，编的这瞎话整个被马娘娘戳穿了，当时吓得他抖一耳战，闭口无言，汗珠子也下来了。但是马娘娘呢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他最恨的俩人，一个是孟娘娘，一个就是李文忠。现在孟娘娘被他害死了，就剩下个李文忠，他正找不着借口呢，怎么能把他清除呢？人家李文忠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你想给人加罪名，这玩意儿难加。哎，没想到今儿晚上机会来了，他明知道杨娘娘说的是假的，哎，可以利用这个方法。一伸手，他把杨娘娘拽过来了，跟我说实话，是你编的不？别怕，我绝不怪你。杨娘娘点了点头，您说的都对，是我编的。怎么样？我一猜就猜着了，别怕，你编的挺好啊。啊，杨娘娘也愣了，怎么还编的挺好呢？马娘娘抱着她的脑袋耳语了一阵子，妹妹，只要你能听我的，能把李文忠置于死地，这个事儿我永远袒护于你，你知我知，外人不得而知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多谢娘娘。这杨娘娘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，所以马上就顺从了，跟马娘娘两个人定了一条毒计，这两张臭嘴要咬住李文忠。他们两个合计完了，杨娘娘把十万火急的文书递给马娘娘，马娘娘一看就知道是常玉春的笔体，刺啦一声把封头撕下去，把信瓤掏出来一看，写的是非常恳切，把边关的情况详细做了介绍，恳求朱元璋速派援兵，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呐。马娘娘看完心里说话，常玉春呐，你还有脸管朝廷要救兵？哎，顶属你不是东西啊，老常家是明朝的顶梁柱，你是最吃香的一个呀，我左四三番要想置你于死地，皇上还有点犹豫不决，别人差不多都死了，还剩下你， 我正想找机会害你，还没有呢，没想到机会来了，让托金龙把你杀了是正趁我的心愿，就有救兵我也不派。他打定主意，对着蜡灯把这折报给烧了。您说这女人有多坏事啊，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，每一天炮火连天，不定得死多少人，她当成儿戏了。烧完了，她跟杨娘娘说，你就铁嘴钢牙咬住，没有这么回事，你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说，皇上不信我给你打干政。嗯，我都记住了。来啊，顺年起身赶奔长乐宫。这俩狐狸来到长乐宫，朱元璋啊刚吃完药，这阵似醒非醒，似睡非睡，迷迷糊糊，听见脚步声音，朱元璋动了一下，示意太监扶他坐起来。太监一看皇上醒过来了，挺高兴，用枕头把他给挤住，然后把槟榔燕窝粥端过来喂了两口。朱元璋一摆手让他退下。这时候杨娘娘在后，马娘娘在前，两人到了屋，先给皇上问安，问问病情，然后这杨娘娘哇就像火烧了屁股一样，就一嗓子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。啊，爱妃，你是怎么了？陛下，我可受老了委屈了，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讲，您给我报仇雪恨呐。朱元璋一听，这脑袋嗡了一声，他就知道问题严重。爱妃，不必悲伤，快对朕说清楚，怎么了？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，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。这杨娘娘跪到床边，一把鼻涕两行眼泪，抄抄大大把这经过讲说一遍。当然这经过都是编的，一开始那是真事儿。李文忠怎么半夜进的宫，怎么皇上刚吃完药，杨娘娘叫他等着，哎，后来就是编的了，说摆了桌酒席招待他，没想到李文忠三杯酒入肚，有乱伦之心，动手动脚搂抱自己，若不是有宫剑赶到，非得丢人不可。李文忠现在仓皇逃走。等把这个经过说完了，朱元璋哎呀了一声啊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本来他身体就不好，哪受得了这个刺激呢？两旁急救，抻胳膊拽腿，爬在胸脯捶打后背，朱元璋才明白过来。哎呀，畜生，小冤家，你可气死朕了。哎，朱元璋喊完了之后，这个又清醒了，他看看杨娘娘，又想想李文忠，觉着这事儿不大可能。李文忠是他亲外甥，老在一起，李文忠是个什么人，朱元璋是比较了解的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朱元璋感觉到李文忠不容易，曾经在皇宫里头选了五名美女送到十王府，这五名美女呢就算伺候李文忠的，说妻子不算妻子，哎，就算偏房吧，但是被李文忠全部谢绝了，又把五名美女给送回皇宫。李文忠说的明白， 我跟我妻子十分恩爱，我们呢不能再选偏房。主公的盛情我感谢，另外国家事情也繁忙，我无暇接近女性。说的是义正辞严呐、啊。朱元璋对这个外甥子也是肃然起敬。怎么老了老了，李文忠变了呢？要说他妻妾成群，要什么样的没有，非得跑到皇宫来找便宜来，这事儿是不大可能啊。朱元璋又一想，这里边有文章，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，冷不丁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噔，小贱人，谁给你出的主意？啊，你竟害到我外甥的头上，这还了得？你还不诉说真情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究竟怎么回事？讲。你看朱元璋这一反常态，把杨娘娘可吓坏了。他没想到朱元璋还这么明白，本来自己就理屈，让人这么一咋呼，吓得他没词儿了。幸亏马娘娘在旁边呢，马娘娘赶紧插言：“要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。”您这是怎么了？动不动就发肝火，哎呀，气死朕了！你不要管，我非问问这个小贱人他安的什么心。哟，陛下耶，其实啊，我也不信，我跟您了一样，但是这个事儿是铁打的事实，我敢给做主啊。正好今天晚上我心中烦闷，打算到长乐宫找我妹妹闲谈心，顺便给陛下问问安，看看您的病情怎么样。哪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正好遇上李文忠啊。李文忠正把我妹子抱到怀里头，我妹妹正在呼救之时，哎，我赶到了，大喝一声，李文忠这才松了手，一看是我，吓得扭头便走。陛下，这是真的，不容您不信呐。您想想，文忠是你的外甥，也是我的外甥，能允许别人害他吗？就拿我妹妹来说，身为贵妃娘娘，陪王伴驾是何等的尊贵，这种不体面的事儿，谁乐意往脑袋上的扣啊？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今天要不跟陛下讲清，早晚非得受李文忠的陷害。陛下，我敢担保，这是真的，哀家亲眼目睹。这个朱元璋啊，当时没词儿了。要不说这个人都有偏见，这马娘娘说话朱元璋特别信，明明是瞪眼瞎白活，他就信以为真了。那么他一想，杨娘娘可能有别的心，受了谁的糊弄，打算陷害十王，马娘娘无论如何不能，这个事他亲眼目睹啊，有证可查呀，莫非说文忠真干出这种乱伦的事儿来了？哎呀，朱元璋又一想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，也背不住啊。李文忠还不到四十，虽然他接近不少的美女，哪见过杨妃这么漂亮的？也许他看着朕病重，一时野性发作，有点乱伦，这还了得吗？哎，朱元璋火往上撞啊！好了，如此说来，我要整顿家规， 来人，传李文忠前来见朕。值班的太监赶紧跪倒请示，请问陛下在什么地方见十王？偏殿伺候，扎遵旨。值班的太监下去了，这杨娘娘、马娘娘、宫中的太监们帮着给朱元璋穿好衣服，上了龙辇赶奔偏殿。就这么一折腾，朱元璋连气儿都上不来了，呼哧呼哧光剩下喘了。偏殿里灯蜡辉煌，值班的太监左右站立，执掌权衡，各种刑具列摆在两旁啊。由于是内宫的偏殿，声势与那金龙宝殿差得多得多。出于朱元璋的本意，这个事儿也不愿意叫朝臣们都知道，私自处理完了就得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十王千岁李文忠从长乐宫是拂袖而走啊，把李文忠气的那心就跳成一个了。等到了外头，李文忠口打嗨声，背着手仰面看了看天，但见万里长空星光闪闪，李文忠眼泪掉下来，心里说这是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！舅舅舅舅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叫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好端端的江山社稷被韩马两党篡权，您怎么那么耳软心活？今天害这个，明天害那个呀！哎，你这不叫有福不会享吗？非把这点家底儿折腾散了不可。由于您本身昏庸无能，所以宫里才出现这种逆事。我李文忠怎么这么倒霉，遇上这么个杨娘娘？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跟舅舅说，舅舅重病。这么一说，非把他气死不可。不说自己觉着窝囊啊，一旦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啊。李文忠是左右为难，赌气回了十王府。武殿张康茂才富有得宁波镖，四员老将正听他的信儿呢，一看，赌气回了十王府。武殿张康茂才富有得宁波镖，四员老将正听他的信儿呢，一看十王回来，就发现不妙。从这个精神上就能看出来，就见李文忠脸色煞白，满脸是鸡皮疙瘩，再看看那手甲盖都发青啊。李文忠一句话没说，往那一坐，那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。武大爷一想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说皇上不肯发兵，他们君臣口角起来了，还是什么李文忠有失礼的行为被皇上给骂了？武殿长觉着不外，这就问十王：“万岁怎么说？”啊，李文忠一想，这事儿不能说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你说和盘端出来，脸上过不去啊。想到这儿，李文忠也说了两句瞎话，说我进宫了，我舅父刚吃完药，病情很重，我没见着，因为我见皇上龙体欠安，心里头难过，故此才这副模样。你看李文忠说的尽情尽理，这四老将也就相信了。那么四个人一琢磨，既然皇上不能接见，那么着急也没用，等明天精神恢复起来再见也不迟。就这样劝了李文忠几句，要准备休息。还没等休息呢， 值班的太监来了，高声喊喝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陛下旨意下，召十王迅速进宫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写着破碎的幸福。